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8:45，马上开启今天的今晚有戏。 干杯！ 我真想在你面前竖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最深。 皇阿玛，不好了，萧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哎嗨哎嗨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是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40度， 黑天天打冷被不打住。 宋之拖出去刺一丈红。 娘娘饶命啊。 今晚有戏。 飞雪连天说武侯，德华姓马也姓刘，阿甘爬上基督山，卓别林占杨小楼，浩然磊落燃脂哥，是今晚有戏解忧愁。各位好，我是于浩。 各位好，我是徐然。 今天这个牌的词是啊， 我格外期待今天的醒目。 为什么呢？ 因为今天我的嗓子有点不太给劲儿，只能依靠这个醒目把我的声音吼上去。不知道各位听众有没有听得出来，我的声音稍微有一点点异样 啊。您学那个单田芳单老啊？ 上回书说了， 这是谁的声音？ 这是来介绍朋友。别等会儿吧，待会儿给了镜头。 着急莫急呀，先让我说完吧。 说正事， 这儿是 FM98.2, 你要一直这样的话，我觉得 5527每天晚上6:45为大家送上的今晚有戏。今天两位主持人的声音呢都稍微有那么一点特色， 是的， 所以也欢迎大家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看看我们本人变了没有，或者可以关注我们的深度合作平台盒饭 Live 直播平台，来看一下我们现在直播间的各种惨状， 对，各种各样的状况。因为今天徐冉同学啊去参加了特别意义重大的北京马拉松的现场的主持活动啊， 对，我在终点 主持，难免所以呢，你是跟着跑下来还是怎么？ 我没跟着跑。 那为什么不演成这样 呢？我在终点，我你知道吗？ 嗯， 就是广播主持人对于说话这件事儿从来没在怕的。 那是啊， 没关系，我们有麦克风吗？没有音箱吗？ 啊， 但今天哇， 没有音箱，靠嘴，就完全靠肉嗓子也够啊。 哇，4个小时，哥，4个小时，我一直等到关门时间6:15才结束。 嗯， 我们那音箱就跟没有一样，你知道吗？就纯靠肉嗓子喊。 就是你自己听不到这个自己的声 音，哦，完全听不见。 我的天！ 回来了以后，有人跟我说：“哎，今天那是你的声。”我说：“哦，我说竟然 为什么 除了我之外还有人听到了我的声音，我感到十分的荣幸， 是吧？” 所以今天我的这个嗓子有点不是特别靠谱啊。于浩，你怎么样？你怎么回事啊？ 我一会儿告诉你为啥，到那个坑节上我再告诉你 啊。好嘞。 那大家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深度合作伙伴， 我已经说过这篇了。你今天嗓子不行， 啊， 怎么脑子也不在呀？ 因为这个脑子长嗓子上了，你知道吗？ 啊， 主持人一般都是这样。我主要是特别感谢天津玉扁国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大力支持，所有人鼓掌。 多谢多谢。 来介绍刚才那个学单田芳老先生那位。 终于到了。首先我们来给大家介绍青年相声演员王子欣，欢迎子欣，好久没来了。嗯，好久没来了。 每周我都安排他上班， 至少有2周吧。 就咱俩没碰上是吧？ 那上次逃班了， 可能是 啊，对啊， 我还啊， 在一个家庭人逃什么班？来，另外青年演员亚俊，欢迎亚俊。 欢迎亚俊，又见面了。嗯， 来，今天邀请二位来，主要是一块儿啊，参与我们最后一个部分叫今晚戏中戏的环节。 嗯嗯， 咱们今儿呢，唯独这个搞笑话剧《想吃麻花献给你拧》当中的一幕啊，这个房地产销售代表王东暗恋的年轻漂亮的女同事， 哈子， 哎。暗恋的年轻漂亮的女同事叫依林， 嗯， 却因为这个志大才疏，终日碌碌无为而不受领导和同事们待见。 嗯， 上网聊天的时候遇到了这个法力无边的网友叫毛花啊，王东开始好梦连连，想什么就有什么，所有的终极理想都能够转眼美梦。 这种网友请给我来一打好吗？ 我总觉得这个事儿啊，它一般都是平衡的。你看，但凡看到什么影视剧啊，包括这种舞台剧，说到这种能够让你梦想成真的，你一定会失去一些东西。 那肯定的，付出一定的代价嘛， 对吧？ 就比如说，我为了多吃2口肉，就身上多长了2斤肉，是不是？你看， 你这一口够大的，还都得是肥肉。 那闹呢？ 哎，说到这个嘴皮子利索不利索的问题， 嗯， 子欣，我问问你，相声演员都得说这个嘴相当相当溜啊，因为最典型代表应该我们记得是，小快嘴儿。李伯祥先生是吧？ 是 啊， 快嘴流。 对，这个嘴，这个嘴的嘴皮子利索程度，它是怎么练呢？那我们播音员有一套自己的口部操啊， 扒了摆了，标了兵了，奔了北了。 对，这我们也是需要练。 你们也来是吧？ 他们肯定有，他们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这些。 对对，就是我们也会有训练，出春宫也是早起在河边上练练一些绕口令啊，基本的一些我们的贯口啊， 嗯， 很长篇的一些。锻炼自己口齿的一些东西 啊，就也是靠长期， 对，也是长期的练。但凡真的是有感觉，真的是有一段时间不练的话， 舞台上就会很受影响， 特别 现在还练吗？ 对， 嗯， 哎，你能来一小段吗？就你练习时候的。 别了， 来段了，行。 我 他嘴皮子本来就不溜，因为为什么呢？从播音角度来讲的话，他嘴唇厚，厚的人容易不溜，确实 是这样， 对吧？ 我还行啊， 有生理缺陷 厚啊。 你是更努力的那一种。 我双唇组发的特别饱满， 波波波是吧？ 对， 波波 双唇组，你行不行？你是不是播音系毕业的？ 波波 不是，波是唇齿， 波是唇齿。 对，我记得我高一刚上这个艺术培训班的时候，我们那个辅导老师就说，这唇齿组不是这双唇组太棒了，就说我，你知道吗？所以我就 喷口好，其实就是 哦，你这么说我就理解了， 你来一段， 呸，你还觉得好？ 哎，这要说我配的特别好啊， 疼了啊，我们下。还有嘉宾呢， 来到 没有用，没有用，来一段， 那就来一段。 一时想不起来我来什么呀？ 来那个， 就那个 打门旮旯好， 可以啊。那 小扁，这怎么说来？那句 打门旮旯好比出一个抱小短扁担的，这句话是需要很多次、很快速的重复，然后最后是需要考验自己 打扁 你小扁担呢？ 话的本意是啊。打门旮旯后边 出来一个 抱小短扁担的， 不想听你说，我想听人家说，你怎么那么多话？ 您再说仔细， 这跟长得有关系，主要是啊， 愿意听丑的说你。 对，好嘞， 我真不是那意思。 没关系，没关系， 那我得先下嘴为强。 我这腹肥，让他听见了。 哦，我下次还是别来了。二位， 哎，我们头回互相捧，成了。 打我叫成 了。哎，对了， 多谢您来。哎， 没事， 来五遍 、啊， 我可没换气，最后一遍，横打 就这个东西，这是一个。打门旮旯好比出个抱小短扁的，打门旮旯好比出抱小短扁，打门旮旯好比出抱小短扁的，打门旮旯好比出抱小短扁，打门旮旯好比出抱小短扁担的。 哎，我可没换气，是吧？ 对， 其实应该是十遍，是吧？ 对，其实是对，还有很多遍，它会有一些舞台表演的东西在里面 啊。到最后来说。就是缺氧那种，要过去送120。 哎，这特别像咱们那个原来有什么，有一束一拿我拿着杆子去打枣， 出东门过大桥， 出门 过 大 桥 过 沙 枣，一枣两枣三枣四枣， 对，一直到十个枣， 那应该是表演系的场面， 我们要练 啊，播音系不也有吗？ 都有， 对，是。 来，你来一遍。 出东门过大桥，拿着杆子去打枣。 错了， 出 东 门过 大 桥，大 桥 底下一束枣， 一束枣，拿着杆子去打枣。 青的多，红的少，一 个枣，两 枣， 三 枣， 四枣，五枣，六枣，七枣，八枣。 好，你们俩话筒我都给拉了。 因为我和郑磊，我们俩在喝酒的时候玩过这个，我们俩一口气数到43个再回来。 真的吗？真的一口气啊？ 对，反正好像是， 但是反正咱俩这 关键 记得都没人家表演系的记得清楚。 没有，我常练这个。 关键喝酒的时候去练这， 我们俩疯。 好啊， 大家别学这个啊！ 好啊， 来吧。 他们俩这喝酒习惯着实不是个好习惯啊，千万不要向他们学习。 不是我们小酒怡情哈，来说这个每日网剧榜单推荐第一部叫做《轩辕剑之汉之云》，这个播放平台在爱奇艺，单日播放量2116万。 嚯！ 说的是轩辕帝大败这个求魔之战当中所持的上古神器轩辕剑被震裂成两截了，剑气呢也是一分为二，千年之后转世成为了一对孪生的兄弟，叫朝云和暮云。两个人因为战乱自幼离散，后来呢，这个因缘际会，朝云为飞羽军的首领啊，燕逢暮云则是这个铜雀军之神秘白衣，双方啊各为其主，兵戎相见，全然不知彼此的身世之秘。那么呢，更不知道因为这个身晕黄金剑气啊，早已经成为了这个求魔残魂觊觎的对象。 总之就是他俩都特别 阵法神兵， 就他俩就是有才情的这两人呗。对吧？ 对，他们就是那个剑，不是他们就是那个剑气化身的， 明白？ 这个实体啊，这部剧咱们之前推荐过， 嗯， 你有印象吗？现在还能这么屹立的啊，单人播放量2116万，它还是挺好玩的一部剧，是吧？那么出演94版的这个《倚天屠龙记》周芷若一角的周海媚，在这部剧当中呢，因为发福啊，显露老态的瞬间遭嘲讽，美人迟暮，纷纷表示时光是把杀猪刀，周海媚怎么老成这样了？明明演这个萧淑妃的时候还美艳不可方物，那么还我最美芷若等等这些话题也都出来。 哎，我觉得今天我看了一句话非常到位，叫岁月没有饶过我，我亦不饶岁月。我觉得这句话就比较像无论是男士还是女士面临岁月变迁这样的一种心态，对吧？时光过去，它在我身上留下痕迹，我也一定在过去的这段时间当中没让这段时间虚度。我觉得这个就是木心先生的一首诗嘛，我觉得其实真的说的是很到位的。所以我觉得我们看剧就看剧吧，就是可能 就是有一些情怀，就抒发就抒发吧。但是我总觉得说到美人迟暮这件事儿，就是总让人觉得心里特别 凉。 哎， 你担心吗？ 当然担心了，就没有女人不担心吧。嗯，子欣， 我也担心，我担心。 你说人家干嘛？ 我担心赶上他迟暮的。 你抓紧，还年轻，毕竟你还年轻。 是是。 好嘞，来说第二部。 第二部， 嗯，《 王霞大律师二》，这也是我们推荐过的这个。 是的。 好多次了吧啊，在爱奇艺播出的单日播放量是157万。这部剧呢是今年 TVB 表现很亮眼的一部，又是律政行业剧。这 TVB 我发现特别 愿意拍律政剧啊， 对，而且一拍就火一部哈。 嗯、 主人公申霞是一位有侠义精神的盲人大律师， 是。 他的六岁失明之后被父亲抛弃了，但是呢依然坚强独立的生活，还成名了，还成为了一名实力过硬的大律师。那一个好汉三个帮，他自己呢也有三个朋友来给他打辅助，其中包括痞子侦探古一夏，还有江湖师爷颠姐，以及双面女神法官王立凡。这四个人用踩过界的方式处理棘手的法律问题，为弱势群体伸张正义。前面14集为第一季，后面第二季的14集也加入了很多煽情的元素，主线索就开始变成了四个人跟恶龙缠斗， 好， 对，集中力量打大恶。而这个大恶呢，非常巧合的是，这个盲侠大律师的前女友的父亲， 没错， 前老丈杆子，哎，戴德仁。而又一个人叫戴天恩的出现，就出现了很多闪回的镜头，所以也牵出了一系列的感情线索。本来是个律政剧，又加上感情戏，就让人觉得哎挺有意思。 嗯嗯，哎，这个要是在。比如说在相声作品当中，在一个作品当中伸出来一个新的线索，这叫什么，这叫什么做法？因为我知道听过像说书有什么道理书 啊道理书，就是 道理书啊，可着一直好啊，你知道吧。 没关系没关系啊， 有类比嘛。 没关系、 啊、叫道笔书啊，有这个倒插笔什么等等的，这种在相声作品里面会有吗？新出来一条线索。 因为相声作品它毕竟还是以短篇幅为主，讲一个很短促的一个事件， 嗯， 不会有很长篇的， 或者说是单口， 长篇或者评书，它会有很多的情节， 像连续剧似的。 对，它要是铺在前面的一些情节，就伏笔，类似于这种作用。 嗯， 可能我这个事情不交代出来，现在这个事情都不合理了。 嗯 啊，我是可能要。有个倒叙，蒙太奇的手法，这电影就是这样， 剪接嘛。 啊，换到电影的时候，蒙太奇就是往回说， 嗯， 那么一个镜头切换就叫倒笔书，其实 哦，其实也 差不多， 大差不差，但是相声因为太短了， 对对对，艺术还是相通的，其实有很多东西， 嗯， 这种表现手法等等。好，来吧，咱们推荐网大吧，好不好？ 好， 嗯，网大呢，第一部给大伙推荐的叫《男人花》， 也推荐过， 也推荐过，对。那么现在还不错啊，爱奇艺播放平台，但是播放量38万呢，我的天， 六位数。多了一点 是吧， 多了点，多了点。 这个影片呢改编自山野的原创歌曲《男人花》，片中对兄弟情义啊、朋友义啊、然后男人责任等等关键问题有诠释，让不少男性影迷都表示从影片中找到了强烈的情感共鸣，同时也让这个女性观众感慨说，透过电影《男人花》看到了男人的隐忍与不易，与男人这个多了一份啊，对男人多了一份理解和包容。那这部片子呢主要讲述了具有神秘身份的骆家豪出狱之后，本想平凡度日，却遭到了将军等人的设计啊，再度陷入血雨腥风当中。为了解救弟弟骆家轩，他不得不重出江湖，直面罪恶。 嗯、 那凭借着余罪走红的老妇张锦成，在片中化身了社会你豪哥，哈哈，骆家豪啊，不仅有与映客当红女主播韩世博，就是叫豆姐，她的这个激情戏码更加上演了从影以来最激烈的打斗的戏份。 对，说完这部网大哈，我就突然想起了最近热播的一部网剧叫《无证之罪》，你还记得吧？ 你记得。 啊，我们有一个嘉宾是豆瓣的电影运营，叫杨欢喜。 嗯、 杨欢喜就是最近说可以帮我们请来这个《无证之罪》的导演，来一起上一下我们的节目。所以我、 嗯、 因为他这个跟他的这个题材有点类似， 嗯， 也是经过了一个悬案，但这个悬案好像就一点线索都找不到，跟他这个名字很契合，我们叫《无证之罪》。 无证之罪， 对， 嗯、 他这个主打的就是一个侦探的过程，但是又没有线索，就等等等等，就非常复杂，又涉及的情感线吧，等等等等啊，就跟这个题材非常像，所以 我 觉得有机会哈， 嗯、 可以一起找这个《无证之罪》的导演 一块 来 聊一 聊聊戏。 好的，我们整点之后再和您继续聊其他的网大和今晚戏中戏。另外，我们有一个环节，就推荐经典歌曲，非常期待哦。一会儿见， 一会儿见。 来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吾皇万岁万万岁！ 从古至今，小万岁的都死了。 就刚才你说的这句话，你整不好都容易挨揍，你知道吗？ 他觉得我死。 对不起，我是警察，谁知道？ 到底是谁呀？ 今晚有戏。 好，北京时间的17点，马上过一分哈，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8.2 AM 927，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晚有戏。各位好，我是于浩。 各位好，我是徐冉。我们的节目呢，不仅可以听，而且可以看，主要是今天啊，俩主持人的嗓子都不是特别给劲儿啊，所以不如我们打开视频看看，长得。我反正还行， 得白扑了， 默契一回， 逃了是吧？ 得， 哎，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啊，通过视频直播来看我们的节目。同时，我们还有一个深度的合作平台 叫 盒饭，盒饭 Live， 在这个手机直播 APP 上，大家可以找一下活力98.2这个房间， 是另外 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的这个直播间的场景。 嗯，我们要特别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鼓掌。 是， 谢谢。来继续推荐网大， 请叫我救世主。 呸， 这个我不是我。哎，你看你这人，我跟你说，下一个主持人给你换个号啊。 我是这么呸的。 当然，播放量是23万，是在爱奇艺播出的。这个网大呀，它是根据一个手游叫《伊娃破晓》啊，开发历程为背景定制的一个网络大电影。它讲述了一个落魄的漫画家穿越到高中拯救了世界这样的一个传奇故事，所以呢也是一部有青春有穿越有机甲有世界末日这样的一部网大，有燃爆的机甲战斗，还有毁灭性的使徒入侵，以及主人公奋力拯救地球的壮举，都是可能会激发到粉丝的一个燃点。 那怎么会只有单日播放量23万呢？ 嗯，刚开始播吧， 特效不好啊，不知道，反正推荐大伙儿看一看，有这么多的点可以供我们。 反正是一个，你看啊， 如果做得好的话，一定会特别棒。 对游戏有兴趣的朋友， 对， 就这种有特效元素的 CG 是吧？ 嗯、 CG 对这个特效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找来看一看。请叫我救世主。 嗯，亚俊和子欣，你们俩是看漫画的那批人吗？ 可以看，偶尔也看小人书嘛，不是？ 你说漫画，我脑子里浮现了三个字： 柯南 夫子。 哦， 也算也算。 不过老夫子还很有名啊， 不是？ 我小时候 年代是 王泽。 您看什么？ 反正也看过老夫子，就是 你应该看更多的是。 更多的我还真不怎么哎， 这谁不看？ 那些 不是 小时候 书啊，漫画书啊， 电视上改编成动画片的。我会有更多的。 行了，咱们这话题过去吧。 好的， 浩，你问这个话题问太失败了。 问死了，我不知道，我以为年轻人会。 年轻人。 九几年，九几年。 你问 的 我。 你看哪一部？ 我。 七龙珠。圣斗士星矢。 不是啊，美少女 花仙子。 代表月亮，消灭你们。 我就记得那个用 包租公那个系列。 山东话那个， 对， 就说过那个一个特别胖的一个哥们儿，我当时大学同学。然后我代表月亮，我消灭你。 他刚说我有一个特别棒的哥们儿，我就不想往后听了。哎，成吧，天天拿于浩这个身材打岔，实在是有点对不起。 毕竟让您打岔，我瘦了嘛，对不对？ 不是，毕竟你也确实就这样啊，你实在没有什么其他的优点能让我打个岔了。 是没有什么其他缺点能够再说，只有这一点能够攻击我，是吧？ 你看，我也不好意思再继续往下说了，把这件事都说出来也不好。 嗯，来，什么事儿啊你？ 接下来要放的那事儿，你赶紧给大家放一放。 我们那个想推荐这个影视的经典歌曲啊， 是吗？ 然后呢，我和那个徐冉的男朋友，我们俩一块儿居然会共同喜欢这一首歌。 哦， 刚才和我聊说，在家里边一直唱了一首，跟下来哈。我先听原版的，这部电视剧叫什么？咱们听完之后再说，看有没有人知道啊。 刚才这么给他们普及啊，这么跟他们聊，他们没有什么反应， 没有人 会唰出来之后，可能只有郑磊这样，我们聊。 天哪，刚才那唢呐声一出来，我整个人呢就特别。对不起啊，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是我没管好这话筒，没关，我实在是够不着那个我们操作系统，不然我就早给关了。为什么呢？我们是一青年广播， 是 不是？ 是啊、 我们 这是我们青年的时候听的歌啊。 你们、哦、好吗？把我隔离在外啊、因为这个 不是他，只是因为我觉得这个唢呐会让人觉得稍微有一些显老这样一个状态，而且 稍微有一些、啊、有 喜庆， 有一大些，反正 亚庆就是会聊天的这种。 先我跟你说， 这部剧大家伙还记不记得叫《太极宗师》18集电视连续剧？ 有印象。 哎， 我 有印象。 当我再回头看的时候，18集嘛，才我记得看了好长时间， 好长。我跟你说， 经典 吗？小时候看过的电影、电视剧或者是动画片，我们都会觉得它时间非常长。 对，然后 比如说我看了那个《葫芦娃》，你们知道《葫芦娃》一集才几分钟吗？就是我前两天真的是有重看了一遍，《葫芦娃》一集才7分钟， 也是够没事的。 朋友们，《葫芦娃》一集才7分钟。 天哪！ 你小的时候你觉得好长，我天，这个陪伴了我多少岁月？但它真的只有 黑猫警长才只有几集？ 对呀、啊， 对， 但我们小时候看了 几 集？ 黑猫警长只有 几 集？十几都不到，应该。 我怎么感觉他讲了一个 特别长的故事，是不是、啊嗯？小时候陪了我们那么久， 为什么呢？ 因为度过了很多很多美好的时光，所以很多很多记忆在里面。 啊， 对，休息也很短，对 啊。 休息只有21集， 休息第一部是21集， 对。 对 啊， 嗯， 对，就我觉得这很经典的第一部嘛，就是大家看的重播次数最多的应该就是第一季了，第一季，就第一部，第一部，我们那时候还叫第一部哈。 第一部， 对，所以我觉得啊，可能跟我们经历过的这个时间岁月有关。你比如说，你如果是2岁的时候，你1岁到2岁这个阶段，你第二年其实你是过了你整个人生的一半。你现在想想，你再过一年就是你整个人生的20%。 还真是， 是不是？所以你体验是不一样的、 哎。 为什么人会觉得自己的一年越过越快，越过越快，越过越快？那是因为你新度过的这一年，在你整个生命长度当中的占比越来越小，所以你当然会觉得它越来越快。 啊，这个是 有关系， 这是一个道理。 哇塞，你们真 高级 哦 ！Oh my god， 怎么样？我是不是特别的高？ 这个差不多可以了，可以了。 只是没有这么去想过。另外，再有一点就是，有的时候你看，也因为我们越来越忙。刚才子欣说那个，我是比较认同，就是说你在这个很多一些事情需要处理的时候，和完全没事的时候，这个状态，它 不 可能是同日而语的，对吧？ 你那个时候只想着 我。现在我们要忙一天，我可能当3天或者4天那么过。 啊，对 对 对对， 是这样。 我有可能，我周一的时候，我对于周日、周六办过一件事就忘了。 节奏太快， 这有可能只是你自己记性不好吗？ 不，就切得太碎了。然后那个时候真的是一整段时间，然后你可能看完之后你还会去想的，你现在根本没有时间去回味一些东西。 对， 对，现在大家好像记忆都依靠拍的照片，或者是我发过的朋友圈。 真的是， 我那天真的，我有一个朋友，你知道，因为他现在在加拿大上班，他就为了对他那个出入境的那个日程，他说我怎么跟护照上翻，我都翻不明白。那我就去翻了翻我的朋友圈，发现哇，太精准了，什么时候走的，什么时候回来的，一天不差，全对上了。 所以 你看， 拍照片是一个好习惯，它是记录， 对，就能帮你。 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有一些难受， 就是因为太方便了，所以你脑子根本就不带用的了。就比如说你现在想你停了车了以后，你可能就会拍一张停车场的照片， 对对对， 然后呢，但是你在想，哎，我到底停哪儿了，你可能记不住，你再去看照片，久而久之你就会觉得自己的大脑到底是什么。 是，我跟你说是这样，就是人这个有意识和潜意识两部分组成，对吧？这我们都知道。 对， 但你知道意识和潜意识这个两个部分的比重各占多少吗？我们是不是觉得好像意识？ 我要说我知道，是不是破他的梗了？ 没有没有， 算算我不知道， 不知道哎， 不知道是多少？ 就是我们要怎么做啊？就是 是多少？你告诉我们吧。 就是我们是不是应该从这个本能反应，好像意识是占了绝大多数的，或者说我们很多的做法呀，还有动作都是靠意识？ 好像常理是这样的， 其实不是，其实我们的潜意识可能占了90%几这么大的， 对， 意识才做了10%几的事情。 对对， 潜意识因为我们大脑极其发达嘛。都是要靠潜意识来完成，他不能把所有事全累积过来。 我们的， 对吧？ 嗯，我们的大脑极其发达。 是啊， 除了你。 所以你有的时候 在这儿等着呢。 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把一些行为变成潜意识搜集信息的时候，你自然就在意识这儿够不到了。 对。 啊，它会有反馈机制，就是潜意识会。 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走进科学。 通过一层审理机制的大脑的审理机制， 好了，我们开始进来。 我觉得要跟不上了， 好了， 我觉得 没关系。 你们说什么呢？ 来听一听，我为什么嗓子哑？我要在这儿破题啊！ 哦， 就是因为我在车里啊，在这个停下车之后， 来 才录了这么 一听吧。 有一点难受啊，各位稍微忍忍，稍微忍忍啊，毕竟我还是付出了嗓子哑的代价。 真不是因为你唱的难听 啊？是吗？ 对对对， 再听一会儿来。 真不是。各位听众朋友，真的对不起大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实在是不好意思了。 我还是 可以的，还是可以的。 我好好唱了，还其实 还是可以的，还是可以的。 能感受到那种真挚的感情，对 对对。 但是别的咱们就不说了，是吧？这感情是很真切的。对， 这 我们 力气是真的，是吧？ 对对对，能那是假力气，是真的。 哎，对了。来吧，咱们来说。 接下来继续我们今天准备的第二个喜剧啊！刚才第一个喜剧已经放完了， 这个喜剧是 那挺喜剧的了， 是吧？ 可以了，可以了， 那个效果是吧？ 绝对！ 你放下来一个。 而你知道我为什么喜欢唱这种歌曲？ 我不想听。 我们想知道你怎样才能不唱这种歌曲。 来， 各位听众朋友，我做了个壮举，我把麦克关掉了。 对，不是麦克，是推的拉起来，我还可以推上去。那推完之后也发现变歌了哈。来， 我们还是说回今天晚上的这个，我们今晚戏中戏吧。 好的， 也是一个喜剧啊，第二个喜剧，希望给大家带来同样的欢乐。 很难超越，很难超越。 背景就是这样的，我们试试超越一下啊。 亚俊，你凭良心说，是吧？ 别往回找我了，就可以了。 这个房产中介啊。王东暗恋自己的公司女同事依林，但是因为太碌碌无为了，志大才疏，不受别人待见。偶尔遇到了魔女，是他的网友叫麻花，要帮他实现自己的愿望。于是他就在半信半疑之下，一个个变成了他梦想中的人生的人生主角。我们今天要演绎的就是他的第一个愿望，变成有钱人的故事。 变成了王总是吧？ 对，变成了王总。 来吧，那个分分角色， 直接分吧。 里面有王东主角，那咱们就那谁吧，子欣来吧，好吧？ 行 、 他暗恋的叫什么来着？依林是吧？ 我谁都行， 亚俊吧。 好的， 好吧。女秘书， 我呗。我呗，来吧。 导演， 就你呗。 我男助理， 还是你呗。 导演和演男助理，我估计咱俩应该能抢戏，我估计啊。 那我们都不管了， 来吧，我一个普通话，一个东北话就完了。 你普通话，你那是东北普通话，谢谢啊。 一个纯普通话，一个嗨，来来来，咱们徐冉亚俊吧，亚俊打板，好吧，三二一开始，好吧， 三二一走。 啊，哎呀，我咋整的？我咋成这模样了？我咋变这口音了？ 你咋的了？你又把老婆当？ 当然那个啥，注意用词啊。来来，重启一下啊，来准备走。 啊，咋整的？我咋成这模样了？我咋变这口音了？ 你咋的了？又把老婆当小姐？ 女秘书， 王总啊，剧组已经到公司啦。 啥剧组？ 电视台的剧组啊，来给咱们公司拍宣传片的。 宣传啥？ 宣传公司啊。 啥公司啊？ 哎呀，王总，您别逗了，我都到了您卧室门口了，您快起床吧。 这不是问你谁？你谁呀、 啊？我是您秘书啊，王总，丽丽呀、啊，我小丽。你快起吧！ 哎！ 又催你了吧？我说你到底咋的呀？这一早起咋犯迷瞪啊？你真成牛老根了？ 这我这…… 哎，你墨迹个啥？ 你还不快去换衣服去？ 哎， 这时候就来了办公室了。 王总，这是电视台财富专题部的朱辉中导演。 喂，王总您好，希望您大名啊，今日才得一见。 欢迎啊，欢迎啊。哎，到底是搞艺术的？哎，你咋的了？不舒服啊？ 啊，没有。 啊， 你不是那个唱二人转那个二蛋吗？ 不是，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如今说歌坛不景气，这不改行就当导演了吗？ 你还记得五年前那个选美比赛吗？哎，没想到能在这儿能遇上你啊！ 这是我媳妇儿，漂亮不？ 哦，哎呀，原来你是那个选美比赛的冠军！哎呀，我天，果然名不虚传，名不虚传呐！哎呀， 你们以前认识啊？ 那选美的时候嘛，我也教过二人转。 那准备开整吧。 那啥，灯光、摄像，准备啊！ 哎，这都开整了。那我说点啥好呢？ 那你放松，王总 啊，我 就跟 啊 就平常说话一样。您先介绍一下，您是怎么挖出第一桶金的？好吧， 我没挖过金子呀。 不是，就是讲一下你是怎么发家的。 我哪知道我是怎么发的呀？他知道他也不能告诉你，对不对？商业机密，这都老黄历了，你说他干啥？ 那就说说您的财富。你看， 哦，您是想问我有多少钱， 啊、 是吧？ 啊 这是我还是不说吧，你这忒吓人。 那咱说说您的产业。 产业、 哎、挑大的说啊。 那你们就说说公司这都有哪些产业呀、啊、 这时候大家伙一起朗诵。 我们挖矿山，我们开药厂，我们建大桥，我们盖楼房，还有一块风水宝地就在那个海南岛上。 王总，您真是让我们大开眼界啊。 总结我这些年来成功经验就是俩字儿，敢整。行了，我看见宣传片也就这么地了，咱来段二人转咋样？ 那唱二人转那是咱拿手啊。 嘿， 可二人转我这一个人唱不了啊。 哦，对了，我媳妇会呀、啊、你俩整整。 哎，行，正月里来是新娘，大年初一头一天 啊。哎呀我的妈， 没有这一句啊。 啊， 哎哎，没看见地上有坑啊？快起来，摔坏了没？还不给朱导演好好揉揉，给我加点油，油透了他。 真威风啊，你要把朱导整个相片啊。 呀妈，王总出事儿。 整啥？你慌里慌张的，你家房子着火了？ 比房子着火还厉害呢。 啥呀？ 就矿山那个瓦斯爆炸，咱家大桥塌了，这下楼可堵大了。 哎，你瞧你慌的小样，没啥大不了的，花点钱。 还有呢，工程 整平了， 都来了、啊、要查咱厂子，说是要把咱给告了，要诉讼啊，这么保全。哎呦我天， 这还了得？这不让咱们干，不就是钱吗？瞧他账上还有多少钱，先给他们打一点。 问题是咱账上没钱了。 那钱都上哪去了？ 不都投项目里了吗？哎呀，我说您呐，平常太大手大脚，一有项目您说钱不是问题，让咱放开整，谁曾想。哎呀， 别急，让我想想，海南不还有块地吗？ 这是有块地，当初还是您亲自去查小钱呢。 对呀，咱卖地，卖地还钱。 可是 可是啥？快说。 可是那 急死我了，你说呀。 那个地儿离海太近了。 近了好啊，越近越值钱。 我们去的时候赶上退潮。 退潮咋的？ 退潮那地儿挺好。 好啊。 可是等涨潮的时候呢， 啊， 海水就把咱那块地啊 啊 给淹了。 这把地淹了。 淹了，人家插的小红旗都没了。 我要上法院打官司，让他们赔我。 不用上法院了，法院跟人马上就来过来找您了。 啊，快给我媳妇打电话，我带他出去躲躲。 哎呀，王总，这是夫人留下的，他说他受不了您那暴发户的样子，跟那个导演一块跑了。 这看来我是整大发了，这以后我可咋整呢？ 好咖吧、 啊、哎，这也算底吗？ 算一种形式的结束 啊。哎，还挺好玩的啊。咱们再换一个怎么样？ 怎么换？ 咱们换一个方言。我说不了倒不了口，我不像您几位啊，都可以。你看，这是老家河南的， 我再说个河南话吧。 哎，你这是是不是、啊？ 那我可以来胡同版的北京的一个， 没问题啊。 你就说北京话，哎、然后亚俊呢就说河南话，我还是说普通话吧。带着你们俩，我可能跑哪儿 不？你可以随便跑。 不是你那个好、啊，你那个好，你那个是天南海北话 是吧？ 对， 可以，行，走起， 来 吧， 那个那啥呢，就是不变是吧？ 不变，还是这些角色吧， 还是这角色啊。 OK， 来吧啊。 来，亚运准备来打板。 一二三，走。 嘿，怎么回事？我怎么成这样了？嘿，我说话怎么这味儿了？ 呀，你个弄啥哩你？你就把老婆当小姐啊？ 孟总啊，这剧组都已经到公司了。 什么剧组啊？ 电视台里剧组来给咱们公司拍宣传片了。 宣传什么呀？ 宣传咱公司呀。 什么公司啊？ 哎呀，王总，您别逗了，我都到了您卧室门口了，您快点去吧。 不是我、哎、你谁呀、啊？我说 我您秘书呀，丽丽，你俺小丽。 我 快点起吧啊！ 我起。哎呦我天！ 你看看，这丽丽又催你了吗？ 哎、啊， 你到底咋回事儿你？你早起都烦你的，你成牛老根啊？ 我觉得是，哎呀，哎， 这时候来办公室了。 哎呀，王总，这是电视台财富专题部里朱辉忠导演。 啊，王总您好，久闻您的大名，今日才得一见。 欢迎，哎，你们搞艺术的啊，真好。哎 呀、啊， 你咋的不舒服？ 没有。 哎，你不是那会唱豫剧那块儿事儿吗？ 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如今这个剧坛不景气，这不就改行当导演了吗？ 记不记五年前的选美比赛？没有想到该这儿遇到你啊！ 这是我媳妇儿，多漂亮，多飒 哦！原来您是那个选美比赛的冠军呐、啊！哈哈，果然名不虚传，名不虚传呐、 啊！哟呵，你们原来认识啊？啊， 选美的时候我给他教过豫剧。 嘿，那咱开始吧就。 灯光、摄像，准备。 嚯、哦，这说开就开始啊！我说的什么 呀？ 您放松，王总，就跟平常说话一样。 哦，平常说话 像我这样一样放松。 您放松吗？您 先介绍一下， 怎么说？ 您是怎么挖出第一桶金的，好吗？ 我没挖过金子，那多累呀！ 啊，那就是讲一讲你是怎么发家的吧。 我哪知道我怎么发家的？我知道我也不能告诉你，这商业机密，老黄历了，你说他干嘛呀？ 那就说说您的财富吧。 你是问我有多少钱 啊？ 得了，这数啊别说，财不露白免得吓人。 那说说您的产业呢？ 这产业 咱们就找那个特别大的说。 来，集合，你们说说咱们公司有哪些产业呀？ 那们挖矿山，那们开药厂，那们建大桥，那们盖楼房，还有一块风水宝地就在那个海南岛上。 哎呀，王总啊，您真是让我们大开眼界呀、啊！ 是，我也没想到。总结我这些年成功的经验，就俩字儿。 哪两个字啊？ 行了，我看这宣传片啊，这么着吧、 啊， 你们啊也别拍了，来到豫剧怎么样？ 豫剧那倒是拿手啊。 好啊， 可是豫剧他不能一个人唱啊。 豫剧不能吗？哦，没关系。我媳妇儿会呀， 你 们俩来不都？你们俩来完了， 语句是刘大是吧？ 刘 大哥讲的话理太偏。 哎呦，怎么回？ 说的女子 那个助理，都闭嘴。 怎么意思？怎么意思？导演怎么摔了？哎，你没看那地上有个坑啊？快起来，摔坏了没有？ 好看。太热，我觉得我能比麻花演的好。 给他拍 我那个假状态， 太假了。 感谢子欣，感谢亚俊的精彩表演啊！感谢各位锁定 FM 98.2 AM 927收听收看今晚游戏，感谢天津豫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听众朋友们，咱们明天6:45再见。接下来给您带来的是《博虎点秋香》， 明儿见，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拜拜。